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昆明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八结婚了，铺张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看见的啊， 毕竟几十年没看见，各种巴当了，啥个用呼叫了啊。 嗯。后来我又看见种结婚啊，那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有个文明结婚， 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还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只有看见形式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定便当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叫面孔上的好看跟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下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看在讲，我这面孔有低口，这面孔再上的标志，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动来讲家的，讲好家的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发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蛮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三月不搞了条丝结婚了，这新闻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帖子发的多了， 哦， 名人收的多，就是支持少，还好收入相低。接下来嘛，好善良的， 把有人流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我在那做生意嘛， 哎，应该跟生意差不多。坟墓结婚的礼物当摆嘛，同老伯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物十八，浑身十八。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这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当子的， 侬这个不懂得来讲好 啊， 啊，没得新娘子头浪向套顶紫罗锁当子， 那这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把这个紫罗锁当子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不过我告诉新娘子要从紫罗锁当子做都说了，好吃有个， 啥好吃啊？ 好吃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盯着。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当子， 都说 啊，都说都说， 都说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秃了后头，要十几尺长了， 要秃往里往是路了。 搿种早结婚买单穿起还马马虎虎，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啊，拖了路浪向是，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的，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走着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搿种衣裳嘛？为啥到路浪去兜圈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还有一双鞋子了，不要穿高跟皮呀、啊， 高跟皮呀、啊， 30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啊，80个。 人 是个高跟皮呀、啊，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便当了，再要搿能高30寸高高跟皮呀、啊，新娘子呀，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夫， 啊，搿走路道路比吃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还蛮高兴， 啥高兴？ 据说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姑娘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场结婚的辰光套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扣扣嘛，自家也安慰。 有 两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盆都能做出来， 结婚。搿男家派头哪能介大了？介大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手皮嘛不要，没手皮也不怎样。 哎。 那么没办法嘛，早起打一只人老金， 哦，嘎子， 吵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有些农村帮我们两家的帮他们来打枪打木。 嗨、哎，这算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家，哎，有的去家树皮， 有的 吵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吵吵去，新娘子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算啥名堂？你分的、啊？ 所以喽。这个都是不等呀，那么不要装病啊，新过年也不舒服哦。新过年个礼服叫大礼服，前头短后头长， 哎，一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新过年个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挺的哟，咋样硬个捅得来？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车放个炸糕一样。 侬倒不讲三加倍， 哎，一个加三加倍 的，不，这个衣裳搭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嗯，哎，新过年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虽然头前面像个领头啊，还、 哎、 是邦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既然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前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我跟领结。 哎， 接接，硬劲抽筋，抽的新工人气也抽不住了。 嗯，这个肩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筋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大手腕， 那么要大手腕了。 头筋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小弟啊。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话？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路的， 哎， 哦哟，搿是苦啥的，怎么小周围也来是的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的， 怎么小周围就走过 来了？ 哎，新郎官啊，恭喜恭喜啊！ 哦哟，哎，那好呀，那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不跳不得出来 了。但是侬去得办了一个顾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多十几个人包完之后，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怎么跳得快点？ 哦哟，新郎官恭喜啊！哦哟，恭喜恭喜！哦哟，新郎官，哦哟，这个要好玩人了哟。 他是不来的， 有 头巾啊，等到亚洲春山出下来一口嘛，头巾的鼻气摸两人气的。 哎呀， 不然这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样么子啊？ 拿什么？ 这里滚鱼个，么子和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什么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不戴嘛，要一着啥？还是银色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模特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是差不多的。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哪天碰到你还要结婚？ 哎呀， 搿到伊拉农村，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哪能了？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些，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的呀？ 是嘞，是嘞，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着棉袄棉裤结婚。哦，米要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等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以后，弄暖热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侬再不去弄夹炉了哎，那个中心样子的呀，一般是弄出西货。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的，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这样这样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了， 真啊没搞好人了。也是礼节的，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 哎， 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旁冰箱。 喂喂喂喂， 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咱人家结婚辰光拖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拖地冰箱，这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 一 姓地呀，一毛地地，那么要叫人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哎， 还有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还有中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于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拎兜锁，

冰箱嘛。 啊，俺们来了是吧？俺们来了啊。 哎，你是家里的 啊？那么证婚人， 啥子？ 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哪 里？证婚人都是家里 啊，就是我是。啊 婚人， 啥子？ 啊，我 家老人，啥子？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们， 我们家老人， 我们家老人， 来，继续一下， 来， 帮，男女宾家迎新郎新娘，啥子？李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要别人来证婚，那么别人是不会证婚的。那么别人送他们四个字，别人说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别人是不会讲话，别人 领导 自然能干起来，别人是农大家的财产，那么 别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鄙人 还有这个 鄙人， 好，那么你们讲了鄙人就不讲了啊。啊，假如人之福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本来领五眼睛拉夫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娘子不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衙门的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地头啊，各种老八洋地头，哪里交关强，眼神一到黑白上送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五千块金牛钱一扎，一万洋地可以买到三扎。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塌瓜子就带来四大门子啊，要么趁早来三年地买， 哎，那个洋洋地头， 现在是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也有这么说吧 你到现在的那是迎风是现在我无上个的结婚无上个的结婚我哎想想叫我痛苦一年轻嘛是确实哎膀胱异人压得灯火过之那么俺到骆驼鱼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瓶底都差不多的，伊一搞掉了膀胱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起来是个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出锁子。 家中另外是锁子了。 那么龙洞库中不适应丫头们后闸。那么你丫头让这条楼中风。 哦，喂， 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的话？ 你说你呢？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啊，我好。 我今朝来要来。 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来，金箍， 来， 咦， 那现在没人来帮侬呀？ 啊，我们来了。我来，我进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官爷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其他哪侪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再近我一到两三千个。 哎呦， 我侪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变心的。 哦， 像老头子媳妇都变心。 嗯， 伊老是讲就是变之心，啊，没人要的。 哦，真辛苦是。 那么的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你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杨洋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 哎， 他字幕出来。我一看底下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那么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那这个俩娘说这个唐伯虎了去下了。 像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那侬也像去下了？ 我去下不像嘛，门上是不像的。 啊，史莱姆比门中下来哈。 那么。 现在包地上良心吃不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拉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中间一个小弟弟。伊良心吃不好，样样物事侪都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缸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刷、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你良心交关好， 哎， 搿么现在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侪预备好。 哎，搿么侬点预备点啥呢？预备啥么 呢？那我没点呢，手汗、手心，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物嘞，亡物嘞那才是你的 命嘞。 我浑身是瑕疵。 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啊，承蒙诸位亲友一力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没有250万，西装没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西服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八子嘛340万，万一花了35，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就送花来，想得什么真是些事业生啊！ 啊，什么 闲话呢？哎，今朝个酒数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行的一桌，一塌八子嘛用出580万。师傅乡弟们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点把头才两个铜币，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主任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家带到位啊！哎，来，给大家准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我现在我有眼低下，我想的太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有力， 有人到龙骨架上来， 那么好的咚咚的咚西桥。虽然我用的脚拐咚咚的， 咚咚过来的， 但是技术嘛脚拐腿。 小 我那玩意我 你教的呢，我 来 要过头子， 过了不得地方去呢，嘟嘟， 他妈的， 嘟嘟雨林，我那个，皮， 哦好，还要皮呢， 欢迎我的老牙。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线做账房嘛，里向了海子还伪装出来。 吃到几点啊？ 呀，调了呀！哎，盐蛋壳会长 呀！哎， 一碉堡 几点？ 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蛋壳回肘，一雕拔。呀，一雕拔。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 蛋壳回肘，一雕拔。 我听是蛋壳回肘，一刀崩。 一刀崩。 我想从后头还有人拉嘞。 搿么前头不要收。 伊分我们，我定期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分我，我眼睛还不伊。伊眼睛多分我，我真够用。 到底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搿么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脱自家办动地。 哎呀，搿么搿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讲还是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吧？ 咁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么顶多，各地方么各帮堂官么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的呀。 啊， 哎，我海量上麦领的。 哎，刚到，刚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海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看，这个， 原来这样， 耶， 也是来一无锡么两本事， 耶，一无锡要啥么子？ 他们叫一无锡啊。 哦，因为是两本色呢， 两个本色，帮面叫本色 啊。 哦，弄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 耶， 要因为是两本色， 耶， 要有了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上的，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斤了。 哦， 五只汤包就七十斤， 那七十斤， 那应该是七十的。 哦， 要有了汤包年纪， 哎， 要再来成就两客人改道，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尺两， 我有的花头到头个。 要有了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碗嘛，哪能会多心的？ 原来这，原来我杨庄水上，原来汤米两两碗，还是蛮好听。 侬还四碗好了。 原来我杨庄水上，原来汤米四碗， 要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哟，耳毛灵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海量上蛮好听。 原来这，原来来炒米粉总有四个人整，原来再来听就么两两卡，原来。杨玉雷，杨再来牛市上王大地呀！杨再来小龙门的两卡，杨玉雷把古米两两卡么送于四来郎间。这个是美的郎官。 哎呀，苏三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官子，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天人生发财发 的。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个对。 这天忙吗？饭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了是 吧？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领带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带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谁 个？哎，这台坐出来。 好，不要紧，没关 系。开往这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也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 哦，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的。 老姐姐，老姐姐，侬跟我来只圈子啊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侬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啊？ 哎，好的，来来来，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侬随便懂海亮，海亮，海 亮。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吓死 了。哎呦，罗里一代。 哦。 杨水了两样，什么两天都两在。 呀。 杨肉丝往那当，肉丝要改人色。 银三来通江三块街道，银来不包了江道的，银三来从头割了花，银上通西风狗也在路把你们街道烧来偷你了龙江。哎呦，我长嘞！因为我对开大块头的一张， 哪里个大块头啊？ 哪里个大块头？ 对你手来是有哪能大块头啊？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章收的。连对开大块头的一张， 哎，几点？ 连三个五零的， 哎， 连长龙三张， 几点？ 后来人家头一张， 收收清少。 哦，吃得你放的。 要四块是人家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喂大饭，小菜自噶打来。 好，蛮好。 过一会儿后来， 哎， 连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就是六百五十万啊。 那个，有得干许多啊。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还有这个扬州面对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洗了草脚米狗，后来牛肉米三狗，再来谷地狗，后来生草的狗，后来包山羊一个，后来全家为狗。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还有了。 哦，啥还有啦？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哎，这个。 哎， 那你 闲了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闲了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呀、哎，三十锅料，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闲着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的，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早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个会长， 喂喂， 没有事不要走下了， 看什么？喂，爹爹侬稍微文静点好吗？ 文静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 两家人，欢喜个哎，文静。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哎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好 啊，您装逼了。 对呀对呀， 修金卡一副。 好的对的， 我等卡 了。哎呀，你们是个 脸， 不是不是。 哎呀，哎呀， 哎，我是个 脸。今天俺们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怎哪能不来嘞？ 是啊，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嘞。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侬啦。 是啊， 我夜到做梦做着侬个。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是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的我还清清气，是不啦？ 我跟侬谈爱情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清清气了是？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 今天阿公来勿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朝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灯笼咋放 开了？那么在啥弄口？这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 啊， 天天唱啊。 哈，有数有数了。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牛的，还是吃羊的？ 根本搿能 子。有种么欢喜吃牛，勿吃羊。 哎， 有种么吃羊勿吃牛。 哎， 有种么羊勿吃牛也勿吃个。 哎，对对对，我欢喜吃呢，我从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的。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概姓是上雕好的， 搿么随便人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哎，搿么我等海亮路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还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去倒走嘞， 豆子好倒走啊！ 哎， 那么搿能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伐？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啦，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谁写的难外为娘啊娘讨死鬼王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毕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金红三十一恩雨，滴血佳女，请各位姐妹奔达。人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人绝。世人一到江开地，千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边是何时好？秋香，我就刻上人家他的啊，不今就为路写情 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点，最后一步要找得钱。相对母女，岂不要闺房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安成眠。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去世病伤，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过香。巧是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诉冤肠，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名声去做。